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5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29号第一季度的最后一个周四晚上，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对， 我们看到了很多老听友也是熟客登场了。 我以为你开始就选红人了呢， 谁都没人求我选谁 呀。所以啊，你每天晚上你要积极点的话，也许不至于一个小时都显不出来。 今天第一个到场的是交流丸子。 啊，交流丸子他不求红，他只是报道了。 对呀、 啊， 爱喝瓷瓶酸奶的脆大喜儿，还记得吗？ 第一季度都要过完了，小目标还没能实现。 任凤鸣、夏佐若，还有喵聪都来了。 情绪还是挺高涨的。第一首歌来自 Duran Duran， 叫做《刘盏灯》，Live Lies On，Live Lies On， 就是。怎么说呢，里边有一句歌词唱的 If you leave the lights on for me， 如果你为我留盏灯，我应该能到来，应该能到来你的身边。 在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渴望有一盏灯是为自己留着的哈。这样呢，你开了门之后进屋的时候呢，就不至于说啊、可能找不到拖鞋啊，黑黑的那种感觉哈。 对， 不如家里面有一个人已经为你留了一盏灯。 哎，不过这个东西， 如果再来一碗面，那就更棒了。 这个就不健康了。 怎么了？ 还是饿着肚子或者喝碗什么绿豆汤睡觉哈。 不是，如果这个点回去可以，就是还消化一小时嘛。就是晚上如果特别饿的话，那个吃一点东西，当然这个面就是放一点点青菜。 是啊，这个回去以后，当然有家人能给你留盏灯、弄碗面、 特别 好递双拖鞋、哦，那当然是就是感觉简直是圣上归驾了。 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哈、啊，独自打拼，可能到家呢，可能是同这个一起租房子的室友啊，他们已经先睡着了、 室友给你留盏灯、弄碗面，给你递拖鞋， 这不太可能哈、 啊。这个室友对你， 室友也很累啊， 对你有意思啊。 这个老嘉宾啊，二娃老嘉宾。 美好的愿望嘛。 22:08了，这里是男左女右，你习惯的在睡前会听那么一会儿的一档有暖文章、冷笑话和很多好听歌曲的晚间节目。想念是 一朝，谁给我盖上棉被套？清早谁为我准备了外套？对我撒娇，温柔的拥抱。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话都想好了。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哦、没有你在我怀抱，一整夜都睡不着，而你留下的问号一直都回答不了。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白蛇渐渐不在意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脚下的温存。背包是你装好了再微笑，话都想好了才说你还想要听我的玩笑，怎么能忘掉一整夜都睡不着，睡不着，而你留下的问号一直都回答不了。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白蛇渐渐不在意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脚下个温存。想念是碎的，想念是累积的，想念是唯一的，而你那房间的颜色，窗前的小白蛇渐渐不在意了，消失了，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情话，留下了寂寞要对谁表达，只好走出了门，好像丢了魂，脚下个温存。想念是碎的，是累 想念是唯一的。 来自 Alan 苏醒演唱的《想念是》啊，曾经有那么一年哈，这首歌真的是副歌部分会成为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常常和大家分享的哈。 随意的累计的， 就是反正想念的滋味呢，有那么点苦涩，但是大部分都还是甜蜜的啊，充满着期许的和憧憬的啊，一想到距离见面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彼此都是心中有着对方，这种想念就是极其甜蜜的。 喵呜，听咱节目怎么想要烤串呢？ 周四了嘛，这节奏能感觉得到 啊， 就明儿周末了。 也说实话，也确实，它一到天气转暖， 嗯， 人总会有一些配套的想法。比如说啤酒花园，昨天我就说出来了，那啤酒花园配套的肯定是啤酒烤串的。 我再一次提醒你，在晚间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能说吃，如果说吃的话，我们只能围绕蘑菇、蔬菜、豆腐啊、干果， 一点没意思。 怎么了？都是有营养的。 看人喵呜上来多实在，我要烤串。 还有五谷杂粮啊，我们可以聊聊红豆、绿豆、黑豆啊，薏米等等等等。 咖啡也是它更实在。我要火锅。 怎么就不能多吃点青菜呢？ 火锅里也有青菜。 我们要多吃青菜啊！这是男左女右在晚间节目当中呢，特别想和大家这个一再强调的，因为其实好吃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今天晚上大家都饿了，看来是。 可能是吃晚饭吃的比较早，要吃的早的话呢，就很容易在这个点儿，比如说晚上五点多钟吃饭，到现在已经七个多小时过去了哈。秋红，秋红，八年老听众来了。 八年老听众是 SL 的 LS， 好家伙，我 这不错了。 我念你这，我差点没把自己绕去。 我跟你讲啊，有一天晚上，我和陈默就上周嘛，红鲤鱼与绿鲤鱼， 红鲤鱼、绿鲤鱼、绿鲤 鱼、鲤鱼都来了， 红鲤鱼、绿鲤鱼、鱼， 哎呦，都来了，哎呦，就因为叫他 的名字、啊、看我这个舌头，红鲤鱼、绿鲤鱼、鱼， 哎，不错哎， 就是 好多人他会有自己的一个 bug， 我可能就是说不好这种。如果说别的话，还能稍微 好一点。你好像还有一个 bug， 那几年 我们一起打出租车去吃 自助餐。 自助餐、嗯、啊，让我们一起打出租车去吃自助餐。 主要是绕在出租车和自助餐这俩。 对，但是一定要快一点说。好了，我们已经挑选出今天晚上的红人了。说好了啊，不要再提吃，尤其是那些曾经给过你难忘的、终身的、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些。这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啊， 对， 我们都吃过， 最长 不用再说了。 最难忘的肯定是对你冲击波最长的一波，那么 the longest wave 就送给你们，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 最长一波。 菠菜萝卜、小萝卜、红萝卜、西红柿，了解一下吧。The tip of my tongue, but then we blink. The wave is here, waiting on the wind to tell my side. Ready, set, jet, but she never gets far. Listen to your skin from the seat of my car. Two centipedes stuck in one glass jar. The longest wave, waiting on the wind. So I can't swim. What you want? What you need? 最长的一波，来自 Red Hot Chili Peppers。 Red Hot Chili Peppers 这张专辑其实是挺好听的一张专辑，里边不是像他以往那么怪那么燥，基本上都是副歌都是基本上我感觉都能传唱了。Longest Wave 这首歌也是副歌很开放性的和弦，然后挺能传唱的一首歌曲。 男左女右就是十年之后哈，我发现叶谦有一个播放歌曲的习惯，就是某一张新的专辑他会在这一周当中哈，可能今天带第一首，明天带第三首， 对， 反正用一周的时间把它全部都放完，对吧？ 是是是， 这是非常尊重这个出唱片的歌者哈，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每一首歌都有人花时间来听。 对啊，是没错，好的。 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 哪儿啊，我就在想四年前你出那本书，你希望每一个读者都每一页每一周都翻出几页来跟周围的同事和 还不是 呢朋友去聊一聊。 哎，我跟你讲，我那本老滞销书哈，最近在水逆期间也逆回来点了， 回来些哈。 哎呦，我最近经常看到一些朋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哈，有的朋友送他一本啊，或者是瞄到一本，然后全都用一下午时间，收不住。从第一页开始看之后，就奋不顾身的想看到最后一页。 整个就是一下午的故事呗， 就是特别简单，就是这本书的感觉就很像一本杂志。反正我看书的感觉就是，如果读很深的，或者是人物关系很复杂的，甚至说可能还有一些悬疑的哈，就可能要看起来进度没有那么快，你明白那个意思吗？ 这悬疑的你肯定啊，你 要 烧脑吗？ 对对对。但我这本书真的一点都不烧脑，虽然我写的时候可能会想想到底哪一部分要和你分享，前后后呢也真的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40万字，然后最后呢是整理出了一半，20多万字哈，最后成为一本滞销书。 有藏头诗吗？ 就这样的， 也没有藏头诗。 你还给我写了点呢，忘了。尤其当时给你这个任务的时候，吭哧别肚的啊，哎呦喂。就说起这个当年邀这个好朋友们写这个前言的时候， 想给你弄这事儿，我跟你说， 哎呦，那个时候真是充分知道了，塑料花友谊啊。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可能在夜里听上去，每次听呢都会频频认同，会觉得成年人的世界里，真的好多事情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的时机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一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在沙发。所以 放弃，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后 简单，所以我们才要每天都花些心思，更加投入，这样呢才会积攒一些人品啊，有可能呢会遇到更好的福报， 是， 也许会让你想拥有的事情啊， 就不至于像黄小虎唱的那么惨了啊。 这也要惨吗？ 感觉是，反正 和你当年 唱的是 认为郑智化的生日快乐比惨呢。 不，郑智化是一个惨的前提和背景，而黄小虎是正在唱这个事情要走向惨象。 没有的啦， 我感觉是这样。莫刘廷莫说：“狂放不羁，爱自由。”怎么回事？你 狂放不羁，爱自由是吗？ 狂放不羁，爱自由。 是听哪一段，还是今天晚上自己吃了什么？ 别样的呀！你怎么就忽然来了？ 我知道这首歌，对，我就说他之前的前提就是。让他突然之间蹦出这句话的， 我还忽然想到北洋可能有一次买阿玛尼的裤子那个偏大，就一直为此写了首歌，阿玛尼裤子偏大，裤子偏大，喂喂， 作为一个老一辈的啊，从事音乐制作的这个人士哈，我觉得对音乐作品还是要保有你的一个敬畏。 对对对，那裤偏大，那裤偏大啊，就说错了，那裤子偏大呗。 哎呀，怎么说呢，对于很多 Beyond 的歌迷来说，这些经典的作品哈，真的是一提到它就会不禁想起太多太多 Beyond 乐队陪伴自己的那些经典的岁月哈。所以老嘉宾啊，收听你那些玩笑啊， 放 给我严肃点， 你以为我是什么？我狂放不羁，爱自由。你管着我啊。 今天晚上的红人 SL 的 LS 还是很配合，有一些朋友刚才提到了一些好吃的哈，也终于觉得确实哈，明天就是周末了嘛，大家也可以在一起聊聊美食啊这边烤那边涮，走走停停停停吃吃也是没谁了，就是京城小海啊， 就是为了吃呗。 突然把烤串火锅， 对呀、 啊，人类，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能忘怀的美食提出来了。好嘞，听一点点，我们第二十段见喽。 好，那我讲完冷笑话这首歌接着放，来自 Linkin Park Good Goodbye。Enemies trying to read me, you're all looking highly illiterate. Blindly forgetting if I'm in the mix, you won't find an equivalent. I've been here killing it longer than you've been alive, you idiot. And it makes you so mad, somebody else could be stepping in front of you.And it makes you so mad that you're not the only one, there's more than one of you. And you can't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it's over and done. Hope you have fun, you got a lot to discuss on the bus headed back where you're from. So say goodbye and hit the road. Pack it up and disappear. You better have some place to go, 'cause you can't come back around here. Good goodbye. 南海渔歌里的晚霞，蒙古长调中的草原，

情 Music Radio。 22:34: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29号三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1533红，他的名字叫做 SL 的 LS。 对，挺绕的啊 ，SL 的 LS。 LS 的。LSL 她 是一个女生， 对， 得知我幸，不得我就继续努力， 那也不认命， 对，还是一个很乐观的女生哈。今天晚上呢也和大家这个在一起还是很热络的哦，是个双子女，难怪这么活泼。今年也 怎么着， 今年也28岁了， 90年，今年是28岁的大， 天哪，90后都28岁了哈， 大孩子， 可想而知，我们俩加起来真的是快100岁了。 那是没跑。 哎呀，快100岁的我们还得讲暖文章和冷笑话吧？ 是， 你先来。 我先来啊！这今天这个短，今天这短就是论啊，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论这个哪件事情对自己的无知感到震惊啊？哪件事情啊？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啊，甚至你可以说是以后。嗯，然后呢，这个。你姐呢就说韩美说，嗨，有一件事儿我这是对自己当年那种无知啊现在想起来都感到震惊。我说什么事儿，就是那小时候写作文都要求写笔名，对不对？我说那是啊，那肯定的，就一直我就老师老告诉我们要求写笔名，写笔名，然后我就每次写完作文我在上面署名都是中华绘图铅笔。 So say goodbye and hit the road, pack it up and disappear, you better have some place to go, cause you can't come back around here, good goodbye. Live from the rhythm, it's something wild, venomousEnemies trying to read me, you're all looking highly illiterate. Blindly forgetting if I'm in the mix, you won't find an equivalent. I've been here killing it longer than you've been alive, you idiot. And it makes you so mad, somebody else could be stepping in front of you. And it makes you so mad that you're not the only one, there's more than one of you. And you can't understand the fact that it's over and done. Hope you had fun, you got a lot to discuss on the bus headed back where you're from. So say goodbye and hit the road. The period is after every sentence. Did my time with my cellmate. Maxed out, so now we finished. Every day was like a hell day. Every night was like a hailstorm. Took her back to my tinted window, showing out she in rare form. Wings up, now I'm airborne. King push, they got a chair for him. Make way for the new queen. The old lined up where they cheer for him. Consequence when you ain't there for him. Were you there for him? Did you care for him? You were dead wrong. Say goodbye to the darkness. Tell them that I'd rather be here in the starlight. Tell them that I'd rather be here where they love me. Tell them that I'm yours, this is our life. And I still keep raising the bar light. Never seen a young black brother in a dark white. Goodbye to the stereotypes. You can't tell my kings we can't. Man, and we're linking things in parts. Now I got a tune with Linkin Park. Like goodbye to my old hoes. Goodbye to the cold roads. I can't die from my postcode. Young little Mike from the Gold Coast. And now I'm inside with my bro bros. Yeah. 绘图铅笔，我还精于 HB 呢，我还精于 2B 呢， 就是这个脑子有多轴啊，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可能小概率吧哈，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但真的也有些朋友就这么的怎么说，天真也好，或者说哎呀脑子里的这个筋实在是太轴了哈。好吧，这都是笑话了啊，过去啊，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我是特别渴望女听友啊，快要睡觉女同学啊，女听友如果想听听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啊。咱们呢就男听友啊听听啊，女听友可以做下笔记啊，好好的往心里去。 你这一篇暖文章也弄多隆重似的。 那肯定很隆重啊，我们在讲女人最好的状态。 你快拉倒吧，那就菜篮子吧。 你说女人最好的状态。 菜篮子维护家庭。哎、 女人最好的状态就俩字儿、你说什么？ 最好的状态就俩字儿、活着。 那是男女都通用的。 对啊。那你还有什么最好状？你们还能有什么最好状态吗？ 这对我们没什么要求是吗？ 是啊。 合着真的看来吗？女人是为自己而活的，因为男人对你的要求和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永远不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都宽容，活着就行。 那宽容同时也代表着开放式结局。 我们恨不能就必须要美丽、大方、贤惠。我这个两个字儿一直往你们身上拽，你们也不认同啊。 光美丽就能过好一辈子吗？ 你看，你看，开始不认同了吧？啊，那所以这些词儿我都不往你身上拽。 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什么？ 哎， 独立。 这是女人吗？这就不是个女人了，这就 不是女人。如果不独立的话，你带来的矛盾啊，生活里需要去面对的好多事情，你都会抓瞎，好吧？ 独立是对的， 对吧？不反对是吧？ 不反对， 不反对就在这屋里待着，别出声啊！ 起码不反对。 记住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外面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女人最好的状态就这两个字。很喜欢一句话，女人必须要有这四样东西：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刻入生命的坚强。人生漫漫，却只一世轮回。若是整日都纠泥于鸡毛蒜皮的琐碎，被柴米油盐耗尽了对生活的所有热情，为了不爱自己的人患得患失，为了得不到的东西纠结懊恼，那真的是太不值得。有时候想想，人的不安和患得患失，都来自于内心的贫瘠。 只有真正的独立起来，才能摆脱心穷所带来的束缚。一辈子就这么长，你得学会活出自己的主场。当所有你想要的都可以自己给予的时候，你才会获得身心真正的丰盈充沛，也唯有此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女人最好的状态就两个字儿：独立。有一部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唐晶知道贺涵爱上罗子君之后，摘下手上的戒指，含着泪说：戒指好看，我可以自己买，我也会好好的爱护自己。唐晶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事业，有爱自己的资本和能力，她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离开自己而感觉天都塌了，她也不会因为爱就感性冲昏头脑。因为独立，所以明白爱情最不需要的就是施舍。因为独立，所以洒脱，所以不为难自己，也不为难别人。同为一所高校的高材生，罗子君毕业后就把自己当成个供老公欣赏的花瓶，觉得只要讨得男人欢心就够了。陈俊生出轨了，他就觉得天塌了，除了哭除了闹，他想不到别的办法，这是他的局限。从前自以为逃过现实的苦难，却终究迎来生活更狠烈的巴掌。人都在变，除了你自己，没有谁能做你永远的依靠。唐晶最开始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但她不信罗子君那一套什么女人嫁得好就够了，那些面上的打打杀杀都是男人家的事情。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她就一个人在职场中沉浮拼搏，不将就不放弃，才能一路披荆斩棘，在磨砺和打击中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独立的女人最好命，这句话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从来不会太过偏爱谁，靠着别人得来的终将会失去。罗子君在离婚后经历过这样的一波三折，也终于明白生活只有自己一步步走去才最稳妥最扎实。独立也许很累，但你必须明白不独立更累。靠自己有时候的确很辛苦，但那种不卑不亢的自信才是你和现实较量时最大的底牌。我知道很多女人都在糟糕的感情或者婚姻里不断消耗自己，或者在将就的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凑合，日子也许过得并非如自己所愿，但就是难以做出改变。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难，想要完美平衡工作、家庭和其他兴趣爱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并不是做不到。你先要有独立的精神，然后要有独立的能力，接下来是独立的执行力，最后你就会收获到独立丰盈的生活。记得在一期节目当中，金星问杨幂，如果你要给父母买一套房子，会跟刘恺威商量吗？杨幂说，不会啊，因为我买得起。面对别人对于范冰冰要嫁豪门的质疑，范冰冰说，我不用嫁入豪门，因为我自己就是豪门。不做依附别人的兔丝花，才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风华。独立的女人总有一种闲庭信步的优雅和淡然，梦想和野心写在脸上，自信和坚强刻在心里，靠着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凭着努力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样的坦荡和洒脱才是女人最好的状态。愿你好好的爱自己，活成独立坚强的模样，做自己的女王，就勇敢的大步向前吧，心之所向终会抵达。别怀疑， 你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但前提你要独立。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 晚上我和你分享这篇暖文章，还有之后这首陶晶莹演唱的《如你一般的人》都已经为您呈现了。 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独立这个词是非常值得赞同的，它肯定是一个褒义词啊，然后呢就是励志的这么一个词。我就一开始就觉得这个词赞同你呢，因为它并不能代表你们最好状态，它是代表所有人最好状态，就是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 但是我理解是因为女人从这种身体结构也好啊，或者说在社会的这种角色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产生依赖感。就是男人可能从小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男子汉大丈夫，还有顶天立地啊， 对对对， 有担当感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你的 这个理念的一个灌输。但是女人可能从结了婚以后啊，或者有男朋友啊，就会产生了一种依赖感。 但是你也分啊，这种依赖感它理所当然的国度中，你比如说在一些就是以男人养家为主的国度中，你这女人最好状态，他们经常就是太太们聚在一起，比如说像日本啊，那太太们聚在一起，这个家庭妇女们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我维护好了这个家里的内部，然后呢，我就是。我最好的状态是让先生很满意，然后我们的家庭很和美，就这种他可能是最好的状态。 但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工作或不工作并不能绝对的代表他的独立与否，我觉得独立是一种心态，是一种内心当中，就算是在家里做家庭妇女，但是他有他独立的性格，独立的审美，对吧？ 不是就变成韩国的一些这个在家里边最好状态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韩剧嘛，写的特别好。 对啊，所以我说女人的独立呢，它是指啊，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女强人啊，都是一定在这个各个领域当中要怎样，而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在很多事情上不是第一时间准备问别人的意见啊，不是依赖感，而是你自发的生成的一种我需要自己有底气啊，去面对这一切。 对，无论怎样，独立啊，让自己一定要从内心中强大，这是独立的真正意义。来自 The Killer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也是很独立的一个词啊，叫做 The Man， 男人。 好吧，这首歌能听2分30秒。我们稍后进入到第三时段，也将会到今天晚上的红人，一个非常活泼的双子女 SL 的 LS 家做客。她今天晚上的工作状态不错啊，已经到了155条喽。 这群名就像是一双子女。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不用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腾飞虚拟。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第一季度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季度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第一季度结束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第二季度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就是着什么急？ 一个一个的季度开始又失去，开始又失去。我们都是工作男左叶谦，还有旁边的主播韩丽都在这里。 不是，这个三月挺长，31天呢，还有2天呢啊。只不过咱们节目是周一到周五啊。 对，这周一过，这个第一季度也就过去了。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 SL 的 LS， 她是一个双子女，她自己也知道，哇，那是相当分裂哈。 啊， 我相当分裂啊！我最新关注的肯定是随遇而安的男子啊，对不对？ 你都 LS， 人家都给我做 low 卡了。他第一个关注的是蔡康永， 蔡康永， 一位非常有才华 才子， 对。他呢今天晚上是很活泼的和大家互动哈，让这个评论量都达到了171条啊。 嗯， 这是对于一周工作第4天的你啊，明天晚上就不来的你啊，真的是一个莫大的肯定哈。 是， 8年老听众，这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基本是红人的那个他的功劳，跟咱们那个偷工照啊什么在这儿吆喝都没有直接 关系。今天晚上您就一张照片啊，遭到了171位朋友的这个点赞也好，或者是互动也好，哎，不错不错不错啊， 拍的好，你拍的。 昨天晚上呢？到晚上的187条， 你谁让你昨天晚上跟我合照了？ 怀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

Red Flag Day 升旗日，来自 YouTube Red Flag Day。 今天是一个什么升旗，是每我记得我每天 周一 每周一都是必须这到学校的操场广场上去集合，然后看升旗。然后 上学那会儿都 上学是每天做操都要看的。然后值日呢是你可以就是一周有那么一次啊，一周有一次，但是不是天天值。当然你要是淘气，你要是毁坏了公物，或者是你把教室诚心因为你个人原因弄得很脏乱差的话，你每次值日都会把你留下来啊。 您说的是1980几年的事儿了、啊、 对，那是小学的时候的事儿。 坐在您啊，不，您正在听的这个声音坐在我左边的二娃老妇哈，今年已经44岁， 哎，风度翩翩， 44岁了、 已经40多年没做过值日生了，应该40年了吧？不是，30多年没做过值日生了，倒是。 家里的卫生也不搞一搞吗？ 完了，天天值日， 对呀、 天天的， 这 家里卫生， 当年的手艺都不会丢掉的啊。 当年的手艺现在升华了，家里卫生我抓的是很严格的。 对呀、还加了很多其他的工作量哈。生活都不容易啊。 对啊，小孩子他受不了那个成人能抵抗的细菌，小孩子可受不了啊，是吧？ 嘿，月光下的你是否在寂寞夜里回忆过去和你微笑的眼睛，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拥挤，牵着你的手只属于你。此刻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记得我们也曾那么相信爱情。和你寂寞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我，想起过去。和你快乐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 left and left haunted. But if he's a ghost, then I can be a phantom holding him for ransom. Some boys are trying too hard. He don't try at all though. Younger than my exes, but he act like such a man. So I see nothing better. I keep him forever like a vendetta.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For it. When I was a robber, first time that he saw me, stealing hearts and running off and never saying sorry. But if I'm a thief, then he can join the heist and we'll move to an island. And he can be my jailer, working to this tailor. Every lover known in comparison is a failure. I forget their names now, I'm so very tame now, never be the same now. For it. 酷的一首歌啊 啊，是啊，来自 Taylor Swift， 他能不酷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eady for it， 为他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for it？ 准备好了吗？ 我想说的是，我刚刚在就是表达我的感触的时候，突然间他的下一首歌也扬起来了哈，就好像是跟我互动一样。 大果粒 Mint 说，本来准备洗脸刷牙睡觉，结果谦哥这首歌来的略突然， 挺好的。 Taylor Swift 能让你再稍微的怎么说，让你稍微晾干一会儿，晾干一会儿啊。 在这周呢，大家努力工作，明天之后呢，将迎来两天的休整，而后呢，下周四开始，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清明的假期了啊，又有三天可以休息的时间了。这也将是2018年的第二季度开篇之后，我们就要迎来的第一个假期。对吧？ 是啊， 大家要去扫墓啊，可以踏青啊，感受春日的种种美好。 还感受这是什么？牧童遥指杏花村，意思这么说。 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里呢，去和朋友们哈，在经过了这个第一季度的大家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投入之后呢，一直很紧张嘛哈，就没有松弛下来，可以聚聚会啦，对不对？安排一些碰面啦，你们第一时段聊的那些爱吃的东西啊哈，也可以呢。这个在假日当中哈，小小的来点，好吧？ 那 来点，来点啊！ 来点小酒， 当然不要忘了我们经常会说的哈，蔬菜啊，西红柿、黄瓜啊，油麦菜啊，

within a minute. Get used to it. Funny, my name keeps coming at your mouth, 'cause I stay wondering what like.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Your game is tired, you should retire. Your bad is cute as an old coupon expired. And karma's not a liar, she keeps listening. So keep calm, honey, I'ma stick around for more than a minute. Get used to it. Funny, my name keeps coming at your mouth, 'cause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Can't touch this. Another one in the casket. Let's go.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Young money.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what is what. But they don't know what is what. They just strut. What the? Pink Ferragamo sliders on deck. Silly rap beef, just give me more checks. My life is a movie, I'm never offset. Me and my amigos, no, not offset. Swish, swish, ah, I got them upset. But my shooters, I make them dance like dubstep. Swish, swish, ah, my haters is upset. 'Cause I make them take it much less. Don't be trying to double back. Despise you. All that fake love you've shown couldn't even disguise you. Red, red, Nikki getting tan. Mirror, mirror, who's the fairest person on the land? Damn, man, this bitch is a fan. The generous queen that kissed a fan. Ask goodbye, I'ma be riding by. I'ma tie my dick pigs, yeah, that's the guy. A star's a star, the heart's a heart. They never thought the switch guard and take it this far. Get my pimp cup, this is a pimp shoot, baby. I only rock with queens, so I'm making hits for Kate. Swish, swish, bish. Another one in the basket. 好酣畅淋漓啊。哎，真的听这首歌的时候像自动跳转到了周六的晚上。 这是 Katy Perry and Nicki Minaj， 这首歌的名字叫 Switch Switch， 就是一种 Switch Switch， 小哥哥小姐姐一起出去跳舞吧， Switch Switch， 感觉好轻松哈。 对， 很舒服。虽然是23:28，但是依然会把你内心里啊，就是那种涌动着一些东西给搅动起来了啊。不是你那是要吐、啊、 我 跟我刚才说的那种情绪的涌动不太一样。 你在你夜店里就蹦迪喝多了不是要吐吗？ 不是，您上一次去夜店得十几年前了吧？ 没有啊，就是哎呦你这么一说啊，上一次还跟这儿真隔着年了，是去年。 您都44了。 是去年，是去年，不是今年。 可以啊， 不是今年。 43岁的老者、 哎、过完春节过来以后还没去过夜店啊，当然这是我工作需要。 你都二娃老妇了，还去夜店干什么？ 我去那 第四时段见吧。 他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他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本是天气以晴为主。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略有回落。 好在明天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尚可，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春季花粉容易让人过敏，有过敏史的朋友要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周四最后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周四过完，周五周六周日，按我旁边韩丽的话来说，也不用按他的话来说啊，这是铁定的，这个季度就过免了，就组掉了。 对呀，我说不说那是 他也要组的、 对呀、亲，我们都在呢。23:33: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老节目《男左女右》今晚的第40段，我是女右韩丽。 是、 虽然说这个问候语啊，还有这个电乐呀、片花啊，一切的一切都跟10年前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用的还特地是老片花， 超级老啊，以至于呢，很多朋友就是当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弄不清楚时间真的走过了3年、4年、5年或更久吗？哎，效果达到， 能走得更久就走更久点， 要的就是这感觉。就像我们有时候现在看自己的照片，好像比早年间哎顺眼了，好看了。其实呢，和人本身呢关系有，但是呢，和照片的像素啊，相机的像素，还有这个照片最后的滤镜合成有更大的关系，对吧？所以感谢这些科技的发达 啊 发展，让我们呢似乎和你都一起停留在曾经最美好的3年前、4年前，日子不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啊，没有过那些的不愉快的过往。 自动美颜、挺有意思，但是你要是美颜过度了哈，比如说你自己就本身已经给自己弄了一个人造脸了，然后你拍照片的时候还自动美颜一道的话， 哎，你们 挺可怕。 男子真能看出女生做了整形吗？打了针吗？ 不是说看得出看不出， 你是摸得出吗？ 不是，不是，你升级一个问，你说看得气不气？你知道吗？看得气人不气人了，现在 哦，看来你们现在也有这种鉴赏能力了，就是发现 我一开始我们就有的劲儿不说而已。 哎呦喂！ 月亮的路依然悠扬，总能看见行人的目光，怀念我们彼此对爱信仰。有你的时光美得像浮华，可惜剩寂寞陪着我欣赏一 害怕，推开了心窗，陪自己流浪，一个人个天堂，爱曾带我环游的地方，爱你，所以我退让。 Can let go. When you put the phone down, I begin to cry. What are you to do when the person that you love just says no? Boy, get yourself together, move on with your life. So I'm gonna play my favorite rhythm. Gotta get you out my system. I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you off my mind.Guts to face me. It would have meant so much if you'd looked me in the eye. Oh, but you always fall for the ones who have no courage. I must see some kind of beauty in their eyes. So I'm gonna play my favorite rhythm. Gotta get you out my system. I will do anything to keep you off my mind. Crazy， 来自 Sam Smith， 这词儿其实挺水的，也不能说水啊，他唱的挺好听的就不水了嘛。但是这词儿其实挺通俗的，就是你在很多歌曲里边，或者你在很多那种很潜伏的那种 书剧里边书的那种诗句里边都能点 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这是就是人类在相爱或者说人的那种情绪很激昂的时候都会自动的就是无意识的一些表达对吗、 嗯、 对就让我们说太好吃了太香了太美了、嗯、哦就在形容一件事情上其实没有太多词了 平级的一些形容词 我们老说当你面对特别特别美的风景的时候就终于明白了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文学造诣之间的差别 是 对吗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挺烦那种还在那儿拽的还在那儿掏自己那个文囊的人那个美其实你可以在那儿安静的在那儿长跪不起这个我倒是我能理解在那儿还在往外掏水的人我觉得那时候也挺煞风景的 我觉得这个吧要看人家是自然流露还是说在这儿这个就是舞文弄墨哈得看看他的这个初衷是什么 对 有些时候我还是真的挺佩服在一种风景里可能你的概括只是简单的一些东西但是人家用轻描淡写的几句哈你要知道中国的古诗词确实在这个浓缩方面哈在这个意境方面那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就是让人耐人回味的那个空间的 而它比较简单而且字句不多 嗯 啊比现在这种现代文学这个用词用量可能比古代文学要多那么三至四倍才能说清楚一件事情 是现在的学生朋友们如果现在你还没有睡哈当我们说到这些的时候请你记得你现在所背的很多的古诗词哈 嗯 现在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这个啊自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哎我给你们翻译成白话文你们更背不下来 但是、啊、 一下 多年之后啊你记住你掌握的所有的本领啊你掌握的所有的容量它都是你自己的 嗯 等到有朝一日它一定就是你心里的底气啊你能够表达出来而别人会咋舌的东西 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原文没背下来把它那翻译文背下来了也挺好 而且希望你在大脑的记忆的能量以及记忆的水平最高的时候对吧 对 好好的去记些该记的东西 脑蛋白正丰富的时候 等你到了像叶叔叔、 嗯、 韩阿姨这样年龄的时候真是身不由己啊 韩阿姨号称自己记忆力超强的人呢现在老了以后就不行了 韩阿姨现在也是勉强为之啊、 嗯 但我相信啊人脑子是越用越活的、啊、 你就常用呗别停呗是吧 是啊 停了肯定就衰老得更快一些 一瞬之光阿林 想再为你染着头放声唱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追逐理想忐忑的道路上就算眼眶有泪也因你变力量当聚光灯投在我的身上我闭上眼当你在我身旁活过我的心事和感想这一瞬都成了特意放下的光就算是微笑一首歌的力量只有爱你的人有一瞬之光穿越时空也蔓延渗透人群的心房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时光召唤许多微笑的泪光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的对歌的力量，只有 歌的力量，只有爱你的人有一瞬之光，穿越时空也蔓延渗透人群的心瓣。谢谢你愿意倾听我歌唱，双掌换微笑的泪光，每一分一秒都是感动，都对我不管明天有何为难，只要爱是一瞬之光。 蓝调，多么的幽蓝。紧接着放一首曲子吧，都会破坏这个刚才这首歌的这个往后延伸的意境，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评上那么几句。来自 Taxi Sia 的这首歌曲啊，不是来自 Taxi Sia， 是来自 Matt Monder， Matt Monder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When Jonas Loves Me， 当乔纳斯爱上我的时候啊，这个 美的你 当乔纳斯 loved me 啊，这是过去式，就是说当乔纳斯那时候还爱我的时候啊，不是说爱上我的时候，想的确实是美的你，这是已经是过去式了， love me。 对啊，有些过去真的只能停留在过去里，不管是那时候的人还是那时候的感觉，其实经历的时间之后呢，你都会有一个成长，然后一个另外的角度去审视当时自己的心境，对吧？ 对， 也许你会觉得那时候有点幼稚，有点冲动啊，有点不够包容等等等等，对吗？我想这就是时光一天天流逝的最大的意义所在，都让我们一天天的接近更理想中的自己。时间已经到了23:53了， 对， 真的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呢已经有了睡意啊，不要像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常常分享的 这首歌进入失眠的状态。 只要有人有歌唱的声音，一般来说不太能睡着，但是除非他是乐乐版，就是除非他是摇篮曲。 二娃老傅，你也再坚持一会儿好吗？ 我不是，我是听曲儿会睡着，我听人唱歌肯定不会睡着。 对，我每次下班的时候，夜间在车里面都放交响乐， 放曲儿。 哎呀， 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撞南墙不回头的范儿，别看他柔啊，就是确实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在想哦，你现在的家庭啊，孩子，其实你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可以爱到终点的人了。 我那就是终点了，是吧？ 对呀、啊，可能在追求爱的道路上的其他的男女还有各种选择的余地。 你怪拉倒，我哪有终点？我那是终点工。 反正就是你有了自己的幸福，还有奉献的寄托所在了，对吗？ 对。 其实一个人在一天的生活当中，不敢说时时刻刻都是拥有快乐，或者说总是能够想得开的。但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呢，还是希望不要再给自己更多的纠结的东西哈。 那当然。 也不要想到底会爱谁爱到终点。其实有一首歌不叫做《爱着爱着就永远》吗？ 是啊。 对啊。 你吃饭别生气，睡觉别纠结嘛，对吧？要不然。